解乐角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解乐角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今天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爱音乐 DJ 银奇。近日12月的天空将上演月掩毕宿舞，双子座流星雨和小熊座流星雨三大天象为年终岁尾添浪漫，借助双筒望远镜观察效果会更理想。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近日表示，将继续积极推进我国卫生厕所改进工作，针对东中西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南北方气候差异等进行研究，力争2030年实现全国无害化卫生厕所全覆盖。一份报告显示，到2030年，全世界将有多达8亿工人因为机器人和自动化而失去工作，这个数量相当于今天全球劳动力的1/5以上。其中，机器操作员、快餐工人和后台员工将遭受最大影响。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国际机场已开始正常运行，该机场发言人称，由于更大的火山爆发仍然可能发生，将继续监测当地的实际情况。近日，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开幕，目前试点的北京老人补助跟人走政策将扩大到天津、河北的所有养老机构，北京老人入住天津、河北的所有养老机构都将享北京补贴。2018年，故宫博物院南大库将作为明清家具展厅开放。故宫博物院院长日前表示，2018年故宫开放面积将首次超过80%，但新晋窜红的宝运楼暂不具备全面开放的条件。近50部电影12月抢灯岁末，其中有陈凯歌的奇幻、袁和平的武侠、冯小刚的情怀，也有成龙的动作新戏、邓超的斗智斗勇。国产大制作尤其集中在圣诞档期前后上映。 爱茫茫，水意飘飘荡荡，我的小小天堂，逍遥花舞风光，一阵阵柔柔清风飘来，让我拥你入怀，一丝丝浅浅微笑醒来，再也不要我离开。我却摇摇晃晃，为你无风起浪，心房悠悠荡荡，相思放不胜防，你让我逃开人海茫茫，水意飘飘荡荡，小小天堂，逍遥风风光光，心花怒放。忍不住我却摇摇晃晃，眼里无风起浪，心房悠悠荡荡，相思放不胜防，带着你逃开人海茫茫，随意飘飘荡荡，我的小小天堂，逍遥毫不风光，一阵阵柔柔清风飘来，让我拥你入怀，一丝丝浅浅微笑醒来，再也不要我离开。我却摇摇晃晃，为你无风起浪，心房悠悠荡荡，相思放不胜防，你让我逃开人海茫茫，随意飘飘荡荡，我的小小天堂，逍遥风风光光，心花怒放。阵阵柔柔清风飘来，让我拥你入怀，一丝丝浅浅微笑醒来，再也不要我离开。我却摇摇晃晃， 为你无风起浪，心房悠悠荡荡，相思放不设防。你让我逃开人海茫茫，随意飘飘荡荡，我的小小天堂逍遥风风光光，心花怒放。 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嗨，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主播云奇。今天是12月1号，星期五，寒风呼啸中，我们只能瑟瑟发抖。虽然近日风力较小，但余威犹在。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今天北京最低气温预计-6度，最高气温5度左右，西南风1到2级，天气晴朗，空气质量良。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6度到6度，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为6度左右。现在我们越春越多，自然界呢也在发生着变化，像各大景区有水域的地方，薄冰开始普遍出现。大家在拍美照的同时呢，也要注意人身安全，千万不要尝试踩踏冰面。未来两天气温继续缓慢回升，昨天有听友问后海的冰什么时候能冻上，而且是能在上面滑冰的那种。现在呢，北京冬季天然冰场开放至少也要等到12月底到1月初，还要看到时候的气温以及冰层厚度。按照要求呢，冰层至少要达到15厘米厚才可以上人，请听友们不要去滑野冰或者在冰场安全范围外私自踩踏冰面。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趁着近期气温稍稍回升，我们应该多出去走一走。颐和园一年四季都会给你不同的景观，昆明湖呢更是如此。入冬以来呢，颐和园昆明湖部分角落开始结冰了。夕阳西下之时，冰冷的冰面与远处暖暖的夕阳交织在一起，勾画出一幅优美的冷暖画卷。尤其是在阳光斜照的时候，阳光会穿过17孔桥的桥孔，形成金光穿桥的一幕。这一罕见的景观也吸引了不少摄影爱好者和游人的光顾。提到埃及呢，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美丽的尼罗河畔，古埃及人给我们留下了宏伟的金字塔、神秘的狮身人面像。著名的景点大家应该都知道，但是去了埃及要怎么兑换货币呢？还有需要什么注意的吗？ 关于埃及的货币，因为有朋友说到底要带怎样的货币过去，其实是这样子的，如果跟团旅游呢，当地我们必须要在国内换好美金，带到当地用美金去换当地的埃及镑货币。但其实在团队旅行的过程中，很多的费用因为已经包含了，所以可能我们只需要花点小钱去买点水或者买点小的旅游纪念品。那么大家一定不要带太多的美金。如果你就是到了，而且到了以后，我们每次换埃镑的时候呢，都是少换一点，因为换出去容易，换回来难，所以大家也可以跟导游换。还有第二点就是关于埃及的气候呀，然后其实埃及就只有热和非常热。其实说真的嘛，我觉得全年都可以去，主要看大家去了主要想玩点什么，而且就是不论什么时候去，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还有就是随身自己必备的一些药品，止泻的、止痛的，因为毕竟我们是到了一个新的目的地，不论是去埃及还是去任何一个比较远的国家，其实我们都应该备一些这样的常用药，以免水土不服，对吗？然后如果而且我们去埃及行程中，如果去到红海的，记得一定要带上最漂亮的泳衣泳裤，而且还有漂亮的丝巾太阳帽，是可以拍照的哦。当地的酒店呢，其实按照国际惯例吧，然后都不提供牙刷、牙膏和拖鞋的，大部分都不提供，所以这些一定要自带的。常规的酒店热水壶是有的。 现在埃及的天气总体在15度到20度左右，前去呢一定要换上薄的衣服。如果你见过许多自然美景，有些审美疲劳，不如来埃及体验一下历史文化的魅力吧。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就到这里，您对今天推荐的景点还满意吗？请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与我交流互动哦。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着急用钱，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还是待不下来，好困难呐！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直接找顶呱呱，只要你有按揭房、自建房、按揭车、社保、公积金等等都可以贷，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 还有这种操作啊？怎么联系呢？ 拨打电话5251400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这个季节是宁静的，那些敏感的神经末梢触着流云和冷风，因为心里的希望和爱变得切切的欢喜，很踏实。我们每一天都在隐秘的成长，明确的爱，真诚的喜欢。 今天九六九和您一起拥抱十二月，让我们一起大声称赞自己，天冷了但心不冷。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今天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林奇。十二月的第一天呢，请十二月对我们好一点。在昨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说今天会把各位听友们的互动留言分享给大家。对于十一月经历了什么开心和不开心的事，大家的留言呢真是五花八门的。那现在就开始哦。听友大柠檬与小花花说，最开心的是要到了男神的微信号。哇，这个要恭喜了，有了微信，大家你聊来我聊去的，就是感情开始的第一步嘛。听友小顾说，十一月当选了学生会部长以后呢，虽然有时候会很忙很辛苦，但是很多同学都来帮助我关心我，感觉特别暖。慢慢的认识的人越来越多，朋友越来越多，十一月不开心的事呢还真没有。哇，既然没有不开心的事，那真的是再开心不过了。网友亲爱的亚比说，小学一年级的儿子竟然记得我的生日，还送了我一幅自己的画像，虽然画得不像我，但是心里暖暖的。不开心的事就是又长了一岁，不得不说岁月是把杀猪刀啊，希望十二月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看来十一月我们大家都经历了各种欣喜若狂和无奈，虽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依然期待。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不要走开，稍后还会有精彩的街头访问环节哦。 寻找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银琪。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街头访问环节，听听他们对在过去的十一月都经历了什么呢？你是否也有一点点的感同身受呢？九六九街头特别大访问，在刚刚过去的十一月，你有什么开心或不开心的事吗？在到来的十二月，你有什么小目标想要完成呢？ 十月份最开心的事情呢，就是我健身，最近健身啊，六块腹肌快要出来了。最不开心的事情呢，就是要学习，还要学习，不停地要学习，最讨厌学习了。十二月份呢，有什么好期望，就是能够好好学习，能考个好成绩啦。 十一让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去宽甸看枫叶，枫叶非常的好看。十一最不开心的事儿就是我需要值四天的班。我对十二月份的期待就是希望教师证一次性考过吧。对于自己涉走的旅游能特别顺利的，还有对于2018有新的计划和自己的职业规划、职业方向。 我十一月开心的事儿吧，就是十一月八号是我的生日，然后过生日的时候收到了我妈、我爸，然后朋友们啊，就给我发红包啊，买礼物、送礼物什么的，是吧？然后就是双十一的时候买了不少东西，花了也不少钱，然后拆快递的时候就开心啊，那衣服、裤子、鞋，是吧？不开心的事儿吧，还款算吗？买东西。现金就是花完了，玩的钱也花完了，然后现在支付宝那个花呗还欠5000多，需要还款算吗？不开心的事是吧？ 我在这个十一月份啊，最开心的是，去看了王源和易烊千玺的就是生日会，是 TFBOYS 组合里边的。最不开心的我就是从黄牛手里面买的票，然后就特别特别的贵。就是我觉得十二月份我的愿望是能够赚很多很多的钱，然后那个好好工作，好好努力吧。 可能对我来说，十二月真是个特别的日子。然后我们十二月三号是正式的我们的艺考时间。对于我一个音痴来讲，我今天第一次听到了一个艺考这几个字，真的是做梦也想不到。但是现在我踏上了这条路，在马即将到来的12月3号，我即将踏上艺考的旅途。可能对我来说，这真的是一种挑战。要说真正特别有意义的是，我感觉还真是就是通过艺考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就是各种方面都会得到提升。在未来的12月之后，我会更加努力。 讲才好，在城市里赛跑，抢一个温饱，努力的跑跑跑。时间是马表，是冲锋的号角。跟老天爷抽腰，别让我变老，让头发掉掉掉。男人的烦恼，数也数不了。要学一学电脑，赚一赚钞票，学校就跳跳跳。爱情的技巧要一直伸到老，在情场里跌倒提对手叫好，我还要笑也欢笑。男人的烦恼我今天才知道，哭也好笑也好伤也好痛也好多多指教。女人的成败是男人的煎熬，错也好，尽管在那一秒一笔勾销。 奖才好。在城市里赛跑，抢一个温饱，努力的跑跑跑。时间是马表，是冲锋的傲娇。跟老天爷抽呀，别让我变老，让头发掉掉掉掉掉掉掉。男人的烦恼，我数也数不了。要学一学电脑，转一转钞票，学小手跳跳跳。爱情的技巧要一直学到老，在紧张里跌倒听对手叫好，我还要强颜欢笑。男人的烦恼我今天才知道，哭也好笑也好伤也好痛也好多多指教。女人的城堡是男人的监牢，对也好错也好，尽管在那一秒一滴都笑。男人的烦恼我今天才知道，哭也好笑也好伤也好痛也好多女人的城堡是男人的监牢，对也好错也好，尽管在那一秒一笔勾销。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969旅行者。 又到了2017年的年末了，2018的旅行计划你都做好了吗？都说呢，想要出去浪，签证是保障，还在担忧签证下不来，手续太繁琐吗？那今天的969旅行者就带您走进几个免签证的国家，让您说走就走更容易。第一个带你来到的地方就是塞舌尔，纯白的沙滩，海风吹斜阳，淘气玩耍的热带鱼，热爱音乐的克里沃尔族，清新又辛辣的美食。漂洋过海的你，也就是为了来到这里看一片美好的山水。塞舌尔呢，持您的有效护照停留可以不超过30天，免办签证哦。在非洲的地图上呢，顺着马达加斯加的边缘朝东移动，有一个不起眼的小点，就是被誉为印度海上明珠的海岛国家毛里求斯。在这里呢，持有效的护照停留可以不超过60天。巴哈马也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在巴哈马的诸岛和二师兄们一起游泳晒太阳，时不时再接受一下他们的撒娇，也可谓是有一番不错的风景。在巴哈马持有效的护照停留不超过30天，没有直航，需要到美国、加拿大或英国转机，转机的国家呢需要过境签。接下来为你推荐的这个地方就是斐济，沿海一侧呢没有什么地方比海岛更适合度蜜月了，更何况呢还是这样一座全球10大度蜜月的度假胜地之一的国家。在这里持有效护照停留同样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圣马力诺静静坐落在意大利的半岛东部，它是世界上最小和最古老的国家之一，茂密繁盛的树木包围着这个隐藏于山间的袖珍小国，也吸引着许多游客前往探秘。在圣马力诺可以免签90天，但由于国家太小没有机场，需持那申根的签证从意大利进入。格林达尔呢是一个天堂般的度假胜地，美丽的碧海沙滩和未经开发破坏的加勒比风情也无疑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在这里呢，您持有效的护照停留也是不超过30天。最后呢，为你推荐的地方就叫做巴巴多斯了，这里呢有绚烂的阳光、湛蓝的海水、洁白的沙滩、油绿的树木、绚丽的鲜花、安静的旅店小楼、数不完的海滨酒吧，也不经意地组成了一幅迷人的加勒比风情画卷。969旅行者，我是泽林，我们下期见。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今天的969旅行者就是这样。 太阳灼热电波，把音乐塞进耳朵，为精英注能量，

实你早就想要离开，你说过带我去飞，划过的流星都是爱我的证明，你说过不会离开我，不会留下我，每一次都会给我很多的快乐，是不是我的坏脾气永远的任性，会给你太多太多太多的控制，我想我也是太懒让你受伤害，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安逸 DJ 银奇。你是不是也有过这种经历？突然听到某首歌，觉得哇，好好听，转头一搜，这首歌居然是他写的，他就是阿信，陈信宏。倔强、温柔、知足，这些五月天的名曲就不用说了。你还知道哪些是阿信给别人写的歌吗？ 你是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让青春娇艳的花朵张开了深藏的红颜。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冰雪不语寒夜的你那难隐藏的光彩，看我看一眼，把莫让红颜守空枕。远的爱人，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 曾国藩曾经说过，人之气质由于天生，很难改变，唯读书则可以改变气质。读书可以变化一个人的气质，甚至改变一个人的骨相。所以一个人的容颜，30岁之前靠遗传，30岁之后呢，靠的是自己。现代人生活节奏快，无论在工作上、个人交际中，又或者日常生活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当你沉浸于一本好书时，所有的压力都会消失不见。今天99，我是爱音乐 DJ 云奇。一本好书可以带你进入另一个世界，让你享受现有的时刻，忘记压力，享受轻松。

九六九公益主张，九六九公益主张，公益主张。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看不清， 这个 这也看不清， 那这个呢？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你这视力这么差，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 嗨，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那行， 你这可有胃炎呐？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这也太不规律了。 没办法，忙啊。 哎，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哎，这么两个我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乘地铁时，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去公园时，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谁不会想要家，可是就有人没有他，脸上流着眼泪，只能自己轻轻擦。我好羡慕他，受伤后可以回家，而我只能孤单与孤单地寻找我的家。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我想要有个家， 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谁不会想要家，可是就有人没有他，脸上流着眼泪，只能自己轻轻擦。我好羡慕他，受伤后可以回家，而我只能孤单与孤单地寻找我的家。 自己一个更开心，只等你讲。其实大家早已厌大家，却盼望恨又多一点碰撞。然而无聊事干，不敢打搅对方。要是你愿意，诚实讲一趟，彼此都起码觉得释放。不要哭，我也忍得了这些年来的委屈，没法真心爱下去，只好真心真意的结束。别再做情人，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做只宠物，至少可爱迷人。和你不抽不睬，最终只会成为敌人。沦为旧朋友，是否有情深没有心，只像闲人。若有空，难道有空可接吻，注定似过路人陌生，你怎么守阵？被逼恋爱也真比失恋更惨，长期扮演若无其事般更困难，是我专登反应慢，明明为时甚晚，太一早该要叹，再像我伴侣凝望多一眼，一生都将会记得今晚。别再做情人，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做只宠物，至少可爱迷人。和你不抽不睬，最终只会成为敌人。沦为旧朋友，是否有情深没有心，只像闲人。若有空，难道有空可接吻，这预告发自虔诚内心。对不起，自动分手错愕的你，怕会伤感。盲目的我，现在也可转台来看你身上。别再做情人，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做只宠物，至少可爱迷人。 和你相交不浅，无谓明日会被你争，沦为旧朋友是否有情深，没有心只像闲人，若有空难道有空可接吻，注定似过路人陌生，你怎么守阵？ 物体规律振动发出的声音称之为乐音，心灵式的波动发出的声音称之为音乐，抛出我的乐音，放送你的音乐，精英优选，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听经典。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四个九。 我是家园，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请看清我是谁。家园，温馨的家园，我是你的避难所，我承载着你，是助你稳固的基石，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我就是你的家园，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我也将无法照顾你。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小二，上菜。孙燕姿滚汤，刘德华鸡煲，千百汇白菜，您要哪个？ 有没有有特色又实惠性价比又高的？ 有有有，经典969。 经典969，最专业的策划团队，最优秀的创意文案，最完美的声音表现，最精准的客户群体，为品牌传播强势助力。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他们被誉为国内第一和声组合，2002年一曲家喻户晓的阿里郎让他们在内地歌坛异军突起，代表作兰花指更成为浪漫情歌的全新坐标。 伤心依旧，你的兰花指。 自出道以来，阿里郎连续3年受邀参加央视春晚，并荣获多项音乐大奖。969艺人馆特别推荐中国内地第一和声组合阿里郎，助力活动明星零距离。969直约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流泪不代表不会悲伤。 谁都可以放，把脆弱变成一面墙，我拿什么来抵挡？ 有伤